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79集，是主是奴。外头展福送来了午饭，展昭给白玉堂夹菜， 吃饱了再去，别碰他船上的东西。 说着，展昭又从怀里拿出几个香囊几个药丸给白玉堂。 公孙给的，都是解毒的。 白玉堂点点头接了，看着展昭吃饭，外头赵普走了进来。 那画房已经到了，就在湖心等着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似乎也不着急，看着展昭吃饭，见展昭赶，就摸了下他的脑袋。 慢点吃。 别说，白玉堂还真有点大将之风。展昭别看平时不紧不慢的，碰到白玉堂的事情倒是真着急。 天尊和我外公呢？ 没看见。 没事儿，今天打不起来。 说着，白玉堂拿起刀出门，展昭看着他独自出去，摸了摸下巴。白玉堂似乎有打算，赵普也带着人沿途部署去了，林业火和邹良留在展府守着，以免再被人偷袭。白玉堂一路走到码头，果然就见湖心有一艘白色的画舫，他纵身一跃上了画舫的栏杆。站在栏杆看了一眼，就见画舫是二层小楼的款式。见白玉堂上船了，二楼的窗户被推开，有位女子站在窗口。 白公子，里边请。 白玉堂微微皱眉，画舫二楼招呼他的正是徐梦瑶。白玉堂下了栏杆，上了画舫的二楼。二楼的门口，珠帘挑着，里头一张小桌，两张凳子，除了桌边站着倒茶的徐梦瑶，还有一人坐在桌边饮茶，正是孟青。白玉堂倒是有些意外，不说船带着他去见孟青吗？怎么人在这里？白玉堂走了过去，依旧不着痕迹地扶过凳子坐下。孟青笑了笑，抬头看白玉堂。 哈哈哈哈，五爷果然有胆色，竟然一个人就来了。 徐梦瑶给白玉堂倒茶，白玉堂看了看桌上一炉花茶，又看了看心情不错的孟青，没有说话，心中略微有了些盘算。 昭没陪你来。 孟青似乎有些扫兴，白玉堂沉默片刻，开口说了一句： 恭喜啊。 我何喜之有？ 你名扬天下，还当了魔宫的公主，这不正是你梦寐以求的吗？ 哼，真是妙计，没想到竟然那么轻松就毁了我的计划。开封府果然是能人辈出啊。 徐梦瑶倒完了茶，就去一旁坐着抚琴。白玉堂看了看他，微微皱眉，这徐梦瑶应该也和孟青是一伙的。 五爷不用紧张，我不过是来跟你喝茶的，没想过要在这儿害死你。 白玉堂看了看孟青，这话他倒是挺意外。 我的确恨你，你夺我一生挚爱，又毁我苦心经营多年的大计，我真是恨不能将你碎尸万段。 这还差不多。 不过就让你这么死实在是太便宜你了，我本是想让你永失所爱，生不如死，但你偏偏所爱的又是我所爱，伤他我又舍不得，所以我在想要怎么报复你才好呢？有没有什么法子能让你名誉扫地，身败名裂的呢？ 孟青拖着下巴认真地问了一句。而此时画舫经过一座拱桥，埋伏在拱桥之上的展昭悄无声息地上了船。这画舫不大， 展昭一眼看到了房里的三人，有些惊讶地躲在门外埋伏。 孟青怎么在这儿？ 而展昭躲好之后，正听到的就是那句：“有什么法子让你名誉扫地，身败名裂？”展昭摸了摸脑门，总觉得冒烟了的感觉。 所谓被气得七窍生烟，就这么一回事吧？好你个孟青，爷一会儿宰了你！ 白玉堂没耐心，听孟青耍嘴皮子了，看了他一眼。 獠牙王孟坤呢？ 哈哈哈，我爷爷在休养呢，毕竟年纪大了，我是我爷爷最疼爱的孙儿。我一会儿要是不能安然无恙地回去的话，估计我爷爷会伤心欲绝，痛苦而死吧。 好个不孝孙啊，原来拿獠牙王保命的。 白玉堂冷冷一笑，孟青脸上神色变幻，冷声问白玉堂： 怎么，你觉得我怕你，所以拿獠牙王保命？ 你废话还真不少，聊天说心事，你找错人了。 我可以放了我爷爷，不过我要你替我做一件事。 一次性说完。 我要你帮我杀一个人。 什么？ 你是真的吧？ 白玉堂左右看了看孟青，孟青微微一愣，随后哈哈大笑。 怎么，你们以为我是假的？ 白玉堂转头看向徐梦瑶： 你跟他什么关系？ 没什么太大的关系。 哦，会游泳吗？ 虎爷要赶奴家下船呢。 白玉堂点点头，徐梦瑶站起来抱着琴： 那梦瑶先告辞了。 说完，徐梦瑶从窗户跃了出去，施展轻功飞向了对岸。 功夫不错嘛，果然不是普通妖姐。 你想怎样？ 我不会替你杀人的。 孟青一愣，似乎没想到白玉堂会这么说。 你要杀獠牙王，那是你不孝，魔宫的人自然会收拾你。我更感兴趣的是，你究竟是主还是奴？ 什么意思？ 我见过不少大人物，你没长一张下棋人的脸，倒是长了一张棋子的脸。 你以为我怕你？ 你内力的确进步得很快，虽然不太清楚你是用的什么法子，不过不管你主子是谁，我只知道天底下没人能打得过阴侯和我师父。 你想说什么？ 可以用来威胁这两人的是獠牙王孟坤，而不是你。换句话说，就算我今天生擒了你，拿你去换獠牙王孟坤，他也不会理会。 白玉堂， 可问题是，你既然自称功夫好过我，为什么那人叫我杀人，而不是直接叫你去杀人，或者他自己去？于是，你回去告诉你家主子，明天我在湖心亭等他，他有兴趣就自己过来见我，想杀什么人，自己跟我说。 你想让我传话？ 我不跟小喽啰谈，你有两个选择：第一，自己滚回去交代，想法子救出獠牙王，我饶你一命；第二，我现在就杀了你，徐梦瑶自然会回去传话。至于獠牙王死不死，如果不死，那很好，我想法子再救他；如果死了，那是他自己的问题，谁叫他养出你这种子孙？ 果然，耗子才不跟你讲什么情面，除了我以外，谁都别想欺负那只耗子。 你说我是小喽啰，白玉堂。 孟青眼神一冷，拿过自己的佩刀，眼看就要发作，忽然远处传来了一阵有些发闷的笛声。白玉堂瞟了一眼窗外，就见岸上徐梦瑶在吹笛子。孟青按耐住怒火，握着刀。白玉堂看了看他的神色，忽然笑了。 哦，原来徐梦瑶 也已经爬到你头上了。 白玉堂， 怎么为了展昭前途都断送了？ 门外展昭眯着眼睛， 关我屁事。 白玉堂，迟早有一天我要你身败名裂，生不如死。 孟青说完一跃出了窗户，直接跳进了湖里。展昭追到栏杆边，但是孟青已经不见了。白玉堂拦住要跳出去找的展昭。 算了，猫，他有备而来，追不到的。 明天湖心亭，那个所谓的幕后人真的会来吗？ 他想让我杀谁呢？有什么人一定要我去杀，而不是找你或者功夫更好的英侯？毕竟孟坤是魔宫的人。 展昭也想不明白，不过有一点是肯定，那幕后人很难对付且用心险恶。白玉堂和展昭离开画舫回到岸上，赵普来问什么情况，展昭有些憋闷，白玉堂只是摊了摊手表示人跑了， 从水路走的，我在水下安排了跟踪的人。 说话间，就见一个穿着一身湖绿色衣服的影卫从水里游了上来。 元帅， 怎么样了？ 英侯让我们回来。 什么？我外公跟去了？ 我们跟踪孟青，水下原来有水道，孟青水性很好，我们就快跟不上的时候，英侯来了，他让我们回来，他和天尊去追。英侯在水里可以讲话呀？ 他不是讲话，是通过内力将声音传给你的。 哇，好神奇。 他们让你回来你就回来了？ 我们追不上了，然后天尊是从水面上去的，就看到个白影一闪而过就没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